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间多云转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情感问题，这些我们节目当中情感问题的讨论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来的生活中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那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你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 APP， 方便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灵活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收听的听，听力的听，听听 FM， 在上面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情感问题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有一位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啊，他说仅仅是因为责任感在一起，那么这份关系究竟还能走多久呢？他说我这个现在遇到了一个感情问题，非常狗血，都能称得上一部电视剧了。他说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和男朋友恋爱了3年，我们在最后一年呢关系其实就已经变得比较差了，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双方家庭的原因，一些琐碎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两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经常争执，有他的问题也有我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觉得很累，所以呢我们就稍稍的冷淡了一些。就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以前一个高中女同学刚好他遇到了，在同学聚会当中，他和那个高中女同学呢关系就慢慢的发展起来了。等我发现的时候呢，他们的关系已经比较近了，而他呢也对我说出了分手这样的话。我权衡了再三，我觉得是的，我们之间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合适，那么我们还是分开吧，虽然我心里还是很难受。但是剧情的大反转在我刚跟他说完好吧，我同意分手，一周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怀孕了。那也是我们在感情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还是出现了这种意外怀孕的桥段这样的一个意外怀孕让我自己就觉得很被动。我也想过不要告诉他，自己去把这个意外怀孕解决掉，可是又觉得以我对他的了解这样也不好，毕竟我们在一起那么长的时间，这个有一个孩子还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所以呢想来想去我也告诉他了。结果没想到告诉了他之后吧，他立刻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那么如果要去做 意外的这个妊娠的终止的话，其实我自己心里也觉得有一定的风险。正是因为自己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评估，所以才把有孩子的这个事情告诉了他。他到我身边之后，他自己也显出很痛苦的样子，但是两三天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决定要和我在一起。原本我们就是想在一起嘛，他说那就留下这个孩子吧，他说为了责任心也要和我在一起。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事情吧，究竟我们好像已经没有爱情了，那么现在是为了责任在一起，为了责任在一起，将来的关系会好吗？特别是这种奉子成婚，是因为责任要在一起，而他自己在这之前明白地告诉我说，他觉得他已经不爱我了，他爱上了其他的人，我还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呢？我还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呢？所以我想问一下，因为责任在一起，能过得好吗？ 按说呢，我们说责任不是个坏事情啊，就是说两个这个男人有责任，然后呢，你们俩因为这个走到一起啊，这个按说不是，因为我们说爱情呢，不是说是没有责任的啊，爱情有了责任之后更好。 嗯， 只不过现在呢，这女孩子觉得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了，而且这个男生也说了，我已经不爱你了，我爱另外一个人了啊，现在我义无反顾的回到你身边，就因为你怀了孕，啊，那么这个到底是？真的是责任，或者说真的就是说这个男朋友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感情了吗？啊，是真的如此吗？啊，我觉得这女孩子还是要去再去通过相处呢，再去弄清楚了这个人到底是咋回事。你们出问题了，他遇到他之前的那个女孩子，他们俩到底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这个都需要弄，因为这涉及到很复杂的关系了啊，不仅仅你看原来就他三人的关系。啊，如果要是这男生说我不爱你了，两人可以结束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块，但现在涉及到还有一个孩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结局呢，对谁啊会好一点啊，对谁影响会比较大一点，那么在这样一种关系当中，我觉得对这位女孩子的影响会最大，因为现在你现在怀孕一个月，如果你这个情感问题久拖不决的话，可能延续到三个月或者到五个月，会到更长的时间，那对你会越来越被动。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女孩子现在还需要去，真的需要去弄清楚一件事情，重不重要？啊，你是因为现在因为两个人的关系是因为这个男孩子爱上了别人， 嗯， 所以你们的关系在中断了。现在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的话，她因为她本身主观不愿意跟这个男友中断关系。没有别的手段啊，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 嗯， 我有了孩子，正好就把你给抓回来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容易就是弄，就是让人分不清楚了， 嗯， 是吧？因为现在我本来就不想跟你分开，啊，因为你不爱我，你跟我分开，那分开就分开了。但现在无意当中我有了孩子，这孩子就会把你给抓回来了， 嗯， 所以对这个女孩子来讲，我就首先你要弄清楚了，是吧？现在的目前是这孩子把这个人给抓回来了。但那个人可能他的心仍然在外边，包括这个人他男友已经说了我不爱你，我们俩之间没有感情了啊，以后呢就是因为这孩子我留在你身边了， 嗯， 我心还仍然在别人那儿， 嗯， 你想想看，以后你要是面临这样的生活的话，你心里好受吗？是不是啊？你就把因为这孩子把这人抓回来了，你心里好受吗？我想心里也不好受了， 对，不会好受 ，而且那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因为有人结了婚之后，因为有了孩子的问题，然后再发生一些情感纠结，这里面更难受，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吧，到底啊，这个男人真的回到你身边之后，他是这样一种状态回到你身边，那以后这个人心不在这儿，你以为他的心会在这儿吗？ 嗯， 有的人会做一个设想说，哎呀。我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这是孩子的爸爸了，我们俩关系就板上钉钉，分不开了、 嗯。 我觉得这种设想的确带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韩老师，咱们说到的现在似乎是这个男人更主动，这个男生更主动哈。其实女生向咱们提问，但是这个男生好像是自己做了一个选择，说好，那你怀孕了，那我为了负责任，我回来做爸爸。是吧？ 对， 是这个样子哈。 这好像是这样，但对这个女孩子来讲的话，你看他心里面潜意识当中，因为他不是主动要分开的嘛， 嗯， 嗯， 因为这个男孩子因为爱上了别人，给别人那么有联系上了，所以他有点被动。但是这种状态下，好了，正好有这样一个孩子意外出现了，把这人又这么送到你身边来了。 嗯，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选择就出来了啊。那我就是还要让这女孩子想清楚了，你到底你们俩的情感，我刚才已经描绘了，就假如说你们俩要是结婚了，嗯、啊，是吧？这个男人心仍然在外边。 嗯， 尽管你没有了这孩子，那你觉得你会好受吗？ 对， 是吧？ 是 你这样想的话，你就可能更容易做出来一些更利于自己的决定。 对， 啊，不仅仅因为这个男人说我要负责任，是吧？你负责任，这个在这儿，在这种情景之下呢，就不是一个我们说正向的那样一种东西了。 嗯， 啊，很可能是一种为你将来的生活呢一种无奈的这种选择。 嗯嗯， 啊，这个可能对你们的关系将来的发展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对， 嗯 嗯，所以你可以再想一想，再慎重的想一想。 对， 虽然他没有说自己身体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嗯， 但是一般的身体状况，那么如果去终止一下妊娠的话， 终止妊娠的话是越早，应该说是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而且可以去让医生去评估一下哈。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系到一辈子的问题。 是， 关系到不仅是你，他，还有你们未来的孩子是否都能生活得很幸福和安宁的问题。 对， 是吧？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问到的很年轻的男生哈，他说自己喜欢一个女孩子，那么像一个女生呢也去表白了，被这个女生婉拒了。女生婉拒他的理由呢，是因为女生现在的确是在交着一个男朋友。女生呢最近在体检当中被查出了肺结核，因为这个女孩子呢是外地的住宿生，所以呢就被送到了学校的隔离室，暂时和其他的同学不接触，就看起来他们是同学哈。 嗯。 那么男生说我也很担心，所以呢每天呢我就会这个给他发微信啊，微信上陪他聊天，嘘寒问暖啊等等。他呢在隔离室也在接受着治疗，接受了治疗后呢，学校也就决定先将他送回原籍继续去治疗。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其实呢他已经婉拒过我，拒绝过我了，那我也知道我可能很难去做他的男朋友，但是我会发现和他聊天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是挺高兴的。我有的时候想恢复理智，比如说两三天不给他微信，他呢就会主动的找我。另外我鼓励他让他好好吃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说如果我不理他，他就不好好吃药等等这些。也就是说他也像女朋友一样在对我撒娇，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他还和男朋友保持着关系。当我把我对他的这样一份感情和做法告诉了我的一位女生朋友，那位女生朋友呢就生气了，她告诉我说，她说这个女孩子啊，其实明明知道我很喜欢她啊，那么这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子呢，一边和别人谈恋爱，一边接受着我对她的好，一面说着不喜欢我，不可能和我在一起，但是一面呢又贪婪地索取着我对她的支持。以上这些话都是我这个女生朋友说的哈，然后我这个女生朋友呢就让我不要再搭理那个女孩了。那我现在想的是等她病好了我再和她讲清楚，免得影响她的情绪吧。但是其实啊，我沉浸在其中，我沉浸在每天和她发微信，我也知道我们并没有未来，也不是真的在谈恋爱，也许她就是生病了，多一个人支持他，或者多一个人平时和他这样聊天，他很开心。可是我每天都很纠结，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他其实呢，就是陷入到一个幻想当中啊，因为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他跟那女孩子之间其实没有任何交集了，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好，现在机会来了，他终于可以以一个这样的状，这女孩子生病了， 对、 啊、 关心的这样、 啊、然后他终于可以有一个角色进入到他们的关系，就跟这个女孩子有关系了。他原来跟这个女孩子可能就没有关系，人家已经有男朋友而且拒绝他了啊，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啊。这个所以从潜意识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男生宁愿这个女孩子永远不要好了， 嗯， 因为这样他才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再存在啊。但是我们要告诉他梦要醒啊，是不是？这女孩子其实现在也很明确，她仍然有男朋友，在仍然在跟你，发生这样一种连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关键还是在这个男生他自己已经非常沉浸在这样一种关系当中了啊。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没有机会跟这女孩子有过多的联系，但是这样一种状态，正好让他可以跟这女孩子。那么就像谈恋爱，就像他自己单相思一样，谈恋爱一样，至少他单方面的觉得，诶，我跟这个女孩子有一些连接，这种状态其实挺好，对他来讲其实挺好，挺难得的啊。但是呢，终究是一场梦，你还得要从这种梦的状态当中醒过来。这个女孩子呢，她不喜欢你，或者说她根本不爱你，就是在她生病的时候呢，有你陪着她聊天啊。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你也设想一下，假如她的男朋友知道这女孩子跟你之间有这样一种连接的话，她男朋友怎么想？ 嗯， 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梦，还是要醒来。你那个女性朋友已经给你敲了警钟了， 嗯， 不要在这条路上再陷得太深了啊！因为单相思就是这样，你陷得越深，对你自己的伤害也会很大，不单单是对其他人的伤害，对你自己的伤害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你自己情感卷入的慢慢，你不知不觉就会卷入很多。 对， 你卷入的越多，你的负担就越大。 对， 将来对，你的关系你也知道，你们没有未来。到将来有一天你们的关系结束了，你再去开始新的关系的时候，这段关系一定会对你造成影响。 对，所以你自己要 hold 住哈、啊。 对，这梦赶紧要醒，别在这做这个白日梦了。 嗯，另外还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这位男士是这样说的：说我结婚了3年的时间了。和老婆的感情其实挺好的，和老婆一直都挺合得来。和老婆呢算是高中时候的同学，当时不在一个班，但是进高中没多久就看对眼了，那时候就叫早恋吧，还被老师也批评过，家长也批评过。但是后来我们俩因为学习都还行，所以呢家长老师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我们俩考上大学也是为了在一起，所以考了同一个城市两所挨着的大学，后来就当然就很顺利，我们就结婚了。那么到现在呢，结婚这几年的时间过得还行，两个人因为一直都挺合得来的，挺开心的。我要说的是，我去年的时候新换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属于挖人把我挖过去的。那么到了这家公司之后呢，我自己很快就被上司委任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而且呢给我搭了两个副手，这两个副手也都是公司里边的骨干。这两个副手里边一男一女，其中这个女生是一位30岁还没有结婚的女生。这个女生呢有那么一点点姿色吧，和这个女生开始搭档，慢慢的我就意识到这个女生好像对我感兴趣。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重要，经常是几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会加班，有的时候要出差，这个女生有意无意的就总是靠近我，我想说的是有点招架不住了。其实和老婆之间虽然感情还不错，但是毕竟待了很多年了。而这个女生呢，我并不讨厌，不烦，有工作能力，有姿色，人呢也挺好的。最重要的很要命的一点就是，平时和你在一起他特别有眼力劲，特别知道你需要什么，很体贴，很懂事，真是很要命。而且呢又是他特别的主动，有几次出差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把持不住的感觉，又怕陷入一团糟。说实话，如果他并不是和我一个公司的，和我关系这么近的同事，也许我真的就把持不住了。但是如果不是一个公司关系这么近的同事，可能也就不会发生这些了。我这个人吧胆子并不是很大，怕老婆知道了会有风险，怕同事知道了也会很被动，但是哎呀，自己内心每天都会受着煎熬。问问你们该怎么办吧。 我觉得他呢，首先呢，就是说，他的这种状态让他很迷幻，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咋了。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从他的描述里边听到这样一种东西，就是他其实这种状态是在工作当中，在公司里边发生的。这个女孩子对他的那种状态呢，纯粹是他是那个女孩子的上级。那女孩子呢，从就一般的上下级关系里边，她为了维持好这个关系，她肯定对你肯定是非常非常言听计从的啊，是吧？而且她因为她是你的下属嘛，她来做事，你是她的领导，你直接决定了她的，至少在公司里边决定了她的厉害啊。那这个现在这个女孩子或者说这女孩她的女下属跟她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更多的是这个角色赋予的，你是她的上司，是这个角色赋予的。好了，在这儿呢又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她觉得跟自己的妻子呢结婚了这么久了，然后什么都熟悉等等等等等等啊，说了一大堆理由。那么为了让她梦醒，那我们假设另外一种情况啊，好了，你设想一下，如果你跟这个女孩，你跟这个女下属迈出了这一步，你想想结局是什么？结局第一呢，你的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呢，会是什么状态？你能不能够去承受？第二，在做这另外一个路的探索，就是说，如果你跟这个你的女下属有了结婚的可能，或者说她现在没有结婚，而是现在呢，就是这位男士呢，你知不知道那位女，你这个女下属，她在对你的这样一种好，到底是要跟你结婚，啊，明明知道你已经结婚了，要跟你 有婚姻了，对， 要把你们的关系给拆散了， 嗯， 还是说仅仅就是工作上为了跟你搞好关系， 嗯， 啊，是吧？哎，仅仅是这样一种好感的表达，那你之前弄清楚了， 嗯， 别自己在这方面自己热火朝天的想了。想了那么多事情啊，对方呢仅仅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给你维系了这样一种甚至模糊的那种状态，或者说暧昧的状态，你自己要弄清楚了，要不然你真的一脚踏进来了，你迈过来了，跟这个女同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 嗯， 那你想想看，你跟她会不会有未来， 嗯， 她愿不愿意要跟你，她是不是你要选择的结婚的对象，或者说你现在只是想保持另外一状态，那边跟老婆那边让老婆不知情，然后这边你跟他也可以保持一段关系， 嗯， 那我就刚才说了，梦迟早要醒的， 嗯， 这个代价你能不能够去面对， 嗯， 你要想这些。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把事情的结果， 嗯， 可能的结果你列出来一二三四五，你去那么一想的话，你就知道跟这个人要保持什么样的一种距离了， 对， 那要怎么去相处了。因为有些东西呢是带着，虽然好看是带着剧毒的， 嗯， 你可能尝一口，一开始觉得还好， 嗯， 但是呢我觉得接下来你可能会越陷越深，会让你失去的更多，会让你更痛， 嗯嗯， 啊，你要这样想的话你就能够 hold 得住了， 嗯，对， 不受这种短暂的这种东西的影响，或者说你说的那种你跟你妻子之间发生那种问题，仅仅就是因为你们相处时间长了彼此没有感觉了等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需要去经营你跟你妻子这种状态， 嗯， 是吧？你们俩情感这么好，情感基础这么好，为什么出现这种状态了？啊，受这种诱惑，那你去反思一下你自己，啊，你们的情感或者你们的相处模式是不是出问题了？啊，你是从这个角度去想， 我也觉得 啊，而不是说开始因为有这种诱惑，我去尝试一下，啊，这是带毒的。啊，因为你尝试完了之后，可能带接下来的联系的反应，你可能招架不了。 嗯 嗯， 我也觉得是这个男士能来问我们，而且跟我们描述了这么多，还算是有定力的，还没有稀里糊涂的一脑袋， 对， 一脑袋扎到一段这个扯不清的情感关系中。 理智还有。 哎，对，还需要更定力，更有定力啊，需要更有定力。 啊， 就是人的这一生中，以前韩老师也跟我们说过。嗯，这一生当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各个角落、各个这样的关系网当中，你都有可能会受到诱惑。 对，也都是可能有那些那个不排除， 嗯， 那个人真的是你很喜欢的， 对， 他很喜欢你， 对，不排除。 但是你没有这个时间呢，不对， 嗯， 是不是？ 对， 这个时间点不对。 时间不对、遇到的这个环境也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要权衡的是，它可能会给我们现有的生活带来无限的麻烦。 对， 而且我们会伤害到我们身边，我们本来应该去爱护的人。 对， 你这是一定的。就是想一想，这样的关系的出现，首先我们可能就会伤害到我们爱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丈夫。 对， 那么再去。原本很平静的家庭，原本你觉得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生活的现在很好，那么你的状态可能一下子就不同了。 对， 也就是说，当你没有经得住诱惑偷欢之后，那么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后果，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现在想象的，你甚至到时候就可能会失控了很多局面。 对，所以有些东西呢，有些口袋呢，不要打开它。 嗯 啊，对，因为里边呢藏着毒药，是吧？ 嗯， 可能让你无法控制。 嗯 啊， 这就是一个人情感的成熟度、定力， 对吧？对，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情感的成熟度够，那么够有定力，够有人生的一些智慧，你就知道有一些东西，尽管它再有诱惑，也别去碰它。 对，就像蘑菇一样，有的蘑菇看着是很好看，但如果你理智上知道它是有毒的，你就不会碰它。 对， 你的定力就会在那，尽管它颜色各方面都会非常好，味道很好闻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你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或者说它真正的真相是什么，你会很清楚。 谢谢韩老师，稍后呢将是我们广告播出的时间，广告之后会继续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如果您想参与进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大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 多是雨后，总会出现彩虹。是心事，就该有个人能懂。在梦中，我才能够形容。唯独有你，敲打我的心动。世界太吵，让我变得很安静。在人群中。的共鸣在心底，仿佛有个声音，那么鲜明，浮现你的表情。我们说好的爱是永远都分不开，把心的。心思去猜，我给你的未来是永远不分开，终于明白真心的对待多么自在，就变成了一种依赖，每分每秒都要爱得像现在。共鸣在心底，仿佛有个声音，那么鲜明，浮现你的表情。我们说好的。 2018年八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间多云转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夜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节目中我们情感的问答问题是由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来的，大家发微信，在微博中给我留言，这些各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可以说忍了好几年了，我跟我先生呢，我们两个人结婚也很多年了，我们俩从认识到结婚现在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我现在家里边的老大7岁了，老二现在是3岁。问题在于怀老二的时候呢，我老公就已经出轨了。那么出轨呢，也是我一点一点发现的。在发现了他出轨之后呢，和他之间当然是有争吵，也过得非常的黑暗。当时呢，他向我承认错误，对我说对不起，对我说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我等等，这些话都说了，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和外遇断掉。他对我说，他说他也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了自己。那么让我看在孩子的份上，让我继续和他在一起，因为他说他也想过离婚，但是觉得孩子既不能没爸也不能没妈。说实话，我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女人，而且我对于带着孩子未来的生活会很害怕，特别是我有2个孩子，我的第二个孩子又刚出生，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忍下来了，这一忍就忍了3年的时间。几乎他晚归的每一个晚上我都会掉眼泪，我自己觉得我这几年苍老了很多，在不该有白头发的年龄我都有白头发、眼袋、皱纹，再别说家里生活的质量了。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会交给我，家里边他也尽可能的去配合，比如说我们周六周日带老大去上一些学习班呢，带老二出去到户外去玩啊，他也会配合。但是我觉得他心不在焉，即便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手机也不断的和别人在发着微信。就是这样，到现在吧，我痛恨我自己，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让我自己和孩子过得更好的人。我现在很想结束，但是我也很怕未来，我该怎么办？我从哪里能够获得勇气呢？ 我觉得勇气还是从自己身上来去找啊。这个事情呢，尽管当时处理的不是那么好，那么过了这么几年了，你看这个事情的处理结果是那么好的结果吗？当时呢，可能你觉得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觉得可能会有利于你们的孩子、你们的生活，但现在看来有利了吗？并没有那么好处。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你的丈夫呢是很自私的一个人。 对。 他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任何的反思。我们不是说我们看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妻子的痛苦就在于这个人没有任何丝毫的改变。比如说我跟那个人断了关系，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断不了，断不了可以给时间呀、啊。 嗯。 三年时间你仍然断不了吗？ 嗯，啊、对。 给了你三年时间你仍然断不了，那就是问，那就是我觉得从人品来讲，就是这个丈夫的人品是有问题的。 嗯。 啊，一方面他又说到，哎呀，我要对不起我的孩子，我要让孩子有完整的家；另一方面又做这样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人总体来讲的话，很自私啊，人品上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如果你要是没有办法忍受这样一种状态，不如结束。 嗯， 结束对自己、对孩子都很有好处。 对 啊，另外呢。对于孩子的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轨迹，不是你能够左右的。而且这个，如果从经济上来考虑的话，这个你的丈夫他出轨在先， 嗯， 他需要在经济上有所补偿的， 嗯， 而且这个补偿呢，可以用法律的方式呢固定下来，这都是你可以去考虑的。就现在，当你我在咨询这个婚恋当中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一般，跟一些女士就这样说：第一呢，你已经在情感上受伤了，你不要再。在这个钱财上再去受伤， 嗯， 在经济上再去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嗯， 是吧？是那个人呢，他出轨了，他需要付出代价的， 对， 而且这个代价呢，需要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 嗯嗯， 让他能够有所知道， 对， 啊，有所知道，知道这个痛到底在哪，也许他。也许她的丈夫呢仍然感觉不到痛，无论怎么样，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法律上我们能争取到自己的一些补偿， 嗯， 啊，然后呢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嗯， 啊，就是说离开了那个人并不是说你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结婚时间长了啊，我可能也没有出去工作啊，或者其他原因，是我将来我看不到将来，我将来生活是一团糟，其实未必， 嗯， 现在这个社会很开放啊，只要你独立的去投入这个社，重新再回归这个社会，你会发现机会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糕。 嗯。 啊，而且，啊，孩子将来的生活也不会像你，可设想的说会那么糟糕。一旦没有了爸，让这生活就一团糟糕了。 嗯。 啊，我觉得未必。再加上这个男人，你的这个前夫，他必须要在经济上付出代价，抚养费这些是必须要给的，是在法律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说呢，先来保护自己，让你自己啊，不要倒下去啊，你才会对孩子好，是不是？ 嗯， 对孩子才会好啊。现在假如说你要想改变你的丈夫，我觉得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很困难啊，因为那个丈夫没有丝毫的反思啊， 对，就 是吧？三年过去了， 没有 丝毫，他难道看不到你的整个的状态的变化吗？ 嗯， 这么憔悴，这么劳累， 嗯， 然后仍然那边那么自私的去进行了自己那么样一种婚外的这种出轨的行为， 对， 啊，所以这既然如此的话，你何必再去这样一个人再去消耗自己呢？ 嗯， 啊，我觉得我就完全可以停下来， 嗯， 啊，要不然的话，自己受伤会受得越来越重。 嗯，我看了一下，他们老大也不小了哈。 嗯， 其实一个妈妈，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内生活了这么多年，三年了。嗯， 对 啊，老二出生三年了。嗯，这个丈夫公然出轨三年了。 对，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家一定是很灰暗的一个家。 对， 妈妈的这个情绪个性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每天蓬头垢面，白发也生出来了，可能自己内心的那份痛苦，那份煎熬时时刻刻都会在这个家里面表现出来。 对， 那么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要给孩子活出一个样子来。 对， 如果在一个孩子，在两个孩子的心目当中，妈妈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形象，而且我相信这样一个妈妈，你即便再疼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到妈妈是一个不快乐的妈妈。 对， 妈妈是一个痛苦的妈妈。 对， 那这样的话会给孩子造成很多很多将来的影响，心理上的影响， 对， 情感上、情绪上的影响， 对。 嗯，我们不知道你生活中的日常是怎么样的。有些人呢是可以没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把负面的情绪都藏起来。我在对孩子的时候，我尽量的，我是用平和的态度。但是孩子是很敏感的，妈妈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妈妈是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妈妈？还是妈妈是一个痛苦的妈妈，总是背过人去掉眼泪的妈妈，孩子是有察觉的。 对， 嗯，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这其实是最残忍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对一个不道德人去隐忍， 嗯， 这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对， 啊，伤害自己。 所以你的丈夫他已经不道德了，所以在这时候你也对他去进行隐忍，无论何种理由，都站不住脚，我觉得还是要这个勇气来自于你自己，是不是要下个决心啊？哪怕我白手起家从头再来，我也可以，我吃糠咽菜，我可以把这孩子拉扯大，未必，他唯一的担忧无非就是说我经济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将来无法养育这孩子，是不是？我想我们可以把条件降得低一点，我也怎么把物质条件降得低一点，我也不要让自己的身心遭受这么大的伤害，这是对孩子对自己都是很大的伤害。 对，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重飞播出。 下一位，这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再有两个月我的这个孩子呢就要出生了，但是我心里边真的是高兴不起来。我和我老婆一起，我们俩经营了一个小工厂啊，我也知道我老婆这个人能干，做事呢也是很泼辣的，而且我老婆到现在了都是要来上班的啊，直到最后她可能都不会休息。她就是这样的人，在工厂里操的心比我多，但是呢她这个人脾气不好，当着家人啊朋友啊还有那些生意上的往来的客户的面啊，她老是会说我啊，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些工人们听她的更多一些，都不愿意听我的，就是因为他当着人家的面说我，数落我，搞得我都没有微信了。所以呢我有的时候是很头疼，也跟他吵过，但是吵不过他，他厉害，现在怀孕了之后脾气更大更厉害。我其实早就不想和他过了，就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可能赚钱还行，但是过日子吧，他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女人。我想要的女人就是贤惠一点，温柔一点，不要对我说话这么厉害，不要对我总是骂骂咧咧的。但是现在呢她又怀孕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也快出生了，反正我每天都不高兴吧，我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这就是在家里头呢或者在工厂里头啊，这个两个人都想做主，就这个男人呢他想做主，结果人家不听他的，都听他媳妇儿的。其实我觉得这里头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丈夫呢，你有没有从家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纯粹从自己的感受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妻子这样对我啊。反过来你像你从家的角度来讲，你的妻子她有能力，她在经营这个工厂，然后这个关系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妻子来打理的，那你作为一个跟从者不行吗？你非要给他争啊，争所有的工人都在听我的啊，然后呢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要以我为中心啊，那事实上在事实现实生活当中呢，你看你的工人包括客户呢都是以你妻子为主导的啊，那就说明呢在这个选择当中呢，你的能力其实是没有你妻子强的，包括你把控全局的能力你是没有你妻子强的啊，那就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妨作为一个追随者，去做一个参谋啊，去帮助去辅助啊，帮助你的妻子去做事情，这样的话呢关系可能会处得好一点啊，家里边包括你们的生意上都会相当好一点。但是如果现在你的想法是我男人的尊严没了是吧，然后我自己的独立没了啊，是吧，都是被这个女人给我搞掉了啊，是吧，我宁愿要一个就是听我话的，你可以去找一个听你话的，你看有没有感觉啊，是吧，或者你找一个听话的，然后呢或者你找另外一个你主导的，那你的挣钱的能力呢，你的经营自己生意的能力呢行不行呢啊，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去经营你的家庭呢，你会去怎么看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需要做一个角色的转变，或者你需要一个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去看你们的关系啊，你们的生意经营的不错啊，然后你的妻子也很操心，对这个厂子也很负责任，然后在这个管理当中呢他也能够 管得住这一厂子人， 嗯， 啊，是吧？你是镇不住的呀， 嗯， 啊，如果让你来管，比如说你的妻子不来，让你来管，你能管得了吗？ 嗯， 人家，你以为你真的能镇得住吗？ 嗯， 啊，看起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选择就是现实的选择，啊，现实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男人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雄心壮志，在英雄情节在这起会起坏作用，嗯，老觉得我无论怎么样，我是个男的，我就得怎么样， 嗯，啊， 所以现在呢，社会在进步，家里边谁做主都一样， 嗯嗯， 为什么非要自己也要在这个上面争个是非对错呢？而且妻子在这儿，你越妻子更多的表现就是说，你越这样，你越这样弄，你越这样跟我对抗，那反过来妻子居高临下可能会越把这关系搞得更糟糕，啊，是吧？ 我仿佛也是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他娶了一个比较泼辣的老婆。 对， 这个老婆的长处呢，可能是工作上有能力， 对， 比如说他们俩共同经营了一个工厂。 对， 这个泼辣的老婆呢，你看，大概这个客户，工人。工厂里的各种事情可能都会管的比他可能还有能力，但是管理的方式呢可能就是粗放式的管理，骂骂咧咧啊，这个工人们呢也都慢慢的服他老婆了，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对， 但是呢确实作为老婆来说，这个男人现在这个会觉得老婆有的时候没给自己给情面，没给自己给位置，是吧？特别是这个怀了孕之后，可能老婆有些老婆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现在是怀孕的，你要知道我现在是这个有身孕在身，那我就更不一样了，我更有底气了，是吧？ 对， 可能是这样的啊，嗯，确实是，已然现在是这样，这个老婆已经娶回来了，孩子也都已经怀了，这是你的老婆，怀的是你的孩子， 对， 这个自己的老婆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且不说别的，断断不可在此时老婆马上就要临产了，在这样的时候动别的念头，什么离开啊分开啊，这样的念头是不能动的，就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那样，人总是对于自己很多状态是不够满足的，但是对于不够满足的状态，请问你做什么努力了？ 对， 如果你并不满足老婆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当着客户和工人的面，可能对你喝五幺六的哈，你做过沟通吗？你做过有效沟通吗？ 是， 你有没有告诉他，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的自尊心受挫了，你的面子受伤了，是吧？你的老婆可能是有能力，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她本身情商比较低，有那么一些女人她不懂得在别人面前维护自己丈夫的自尊心和面子。 嗯， 你有什么样的办法你可以让她懂得？还是你每一次就跟她吵架，是吧？ 对， 还是你也不懂得做有效的沟通，那么你老婆可能急了，你老婆在别人面前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也可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也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情商不够，他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和你去交流。那么你既然来问我们了，你能不能想出一些办法来和你老婆能交流到？你希望你的老婆在家里边可以威风一点，但是在工厂和客户面前能够给你适度的面子和位置。你可以去交流，对吧？ 对。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交流过。 我觉得这个交流呢是比较，如果出现良好结果挺好。 嗯， 我觉得从这个自我成长角来讲，这可能跟丈夫也有关系。 对， 就是说别人怎么看你， 嗯， 啊，就是你在工厂里面的小工人们怎么看你，跟你妻子怎么看你，这两个，这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对， 啊，就是说你妻子怎么看你和这工人怎么看你，这看起来这个丈夫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了， 嗯， 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了。是不是你妻子那样说你，然后你真的是那样的人了吗？假如说你的工人也是像你妻子那样轻视你的态度，那是因为你的问题， 嗯， 啊，是吧？那是因为你的问题，你处事的方式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比较独立的人，哪怕你妻子那样对待你，但是如果你跟工人在相处的时候，这上下级的关系仍然是非常清晰的， 对， 是吧？如果这一层你弄得清楚的话，那你就会跟这工人关系也会处得非常好，工人也会尊重你的，是吧？他也不可能因为你妻子不尊重你，然后工人变得也不尊重你了， 我觉得不会成为这种情况。 对，所以 更多的是你跟那个工人的相处，你要有这个角色意识， 嗯， 不要把这两者戳到一起。 所以这个男士也是要提升自己的能量和能力， 对 对吧？ 对， 就是提升自己的能量和能力，可能对于现在这个局面才会有一些帮助和改观。 对，而且，我一再说到家里边不可能有两颗太阳，两个人都要主导，那一定要打架的， 对， 是不是？ 嗯， 啊，当一个人非常强势的时候呢，你不妨另外一个人就是 稍稍让一些， 稍微让一些，跟随一些， 对， 要不然这日子咋过啊？ 对， 是不都想控制，都想这样， 嗯， 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事情，非要碰到原则性的问题， 嗯 啊。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妻子今年41岁，我妻子呢在2年前呢被查出有乳腺癌，后来就做了手术，单边的这个切除哈。他说那么也一直在这个抗癌的过程当中哈。他说在这样的时候我一直都是给他支持的，非常的希望他能够生活得更好更开心，那么在患了这个恶性疾病之后吧，他的个性和以前就发生变化了。我现在要说的是，他们有一个这样一个微信群，大概都是患了一些恶性疾病的，那么相互之间鼓励的。在这个微信群里，他就认识了另外一个男士，也是患了癌症的一位男士，也是在积极的抗癌治疗中。他和那位男士呢，聊得很多，聊得很开心，而且聊得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不是在微信群里聊天，是他们私下在聊天，私下还见过面。我老婆呢，现在就告诉我说，患了这样的恶性疾病之后，她突然看开了，她觉得人生苦短，现在她觉得那个人很好，那个人也有这种感觉。那个人是离婚的，单身的男人，他跟我说，我老婆告诉我说，她想和我离婚，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因为她觉得人生太短暂了，说不出来明天就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他不想再按固定的模式去生活了。我该怎么办？ 的确，这个重大的事件对人的一些价值观啊、价值取向，的确会 都有 产生一些影响啊。但这种影响呢，有的人是积极的，有的人是比较消极的。 嗯， 那他这个妻子呢，很显然就是比较消极的那种理解，就觉得我也再也不掖着藏着了，人生就是要放开，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当然，如果妻子真的做出这种决断了，那真的你别人也阻挡不了他，这是他自己内心的决定，是不是？你也阻挡不了他。所以我觉得丈夫呢，在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工作，就还是跟妻子去沟通。为什么呢？因为妻子也有可能是在极端的情绪下有这样一种想法，比如说自己得了癌症，然后呢切除了自己的切除了自己的重要的部位啊，然后这对妻子来讲产生了情绪上的，在一段时间内会波动比较大， 嗯， 会有一些情绪化的一些表现。那么你给妻子一段时间啊，给妻子一段时间，而且呢跟妻子呢去反复的去沟通和交流， 嗯， 是吧？他结婚了，那么妻子41岁了，是吧？ 嗯， 那么是不是有孩子？ 嗯 啊，是吧？两人有没有孩子啊？那么如果妻子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这个丈夫你自己也想一下，你自己怎么去应对？ 对 啊，就是你去想想这些。我们是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呢，不光是盯着别人，同时也看自己。 嗯， 你自己怎么去应对这个关系？你可以现在妻子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要跟你离婚啊。那么妻子是处在你现在我们遇到一些诈骗集团也是如此嘛？ 嗯， 上当受骗之后，然后别人怎么劝，自己回不过来，执迷不悟。那人总有醒的时候。 嗯 啊，是吧？所以给予妻子一段时间，让他自己去反思一下。看能不能，其实我前段时间在网上遇到一个朋友，他们说到他的一个亲戚，已经50-60岁了，这个女性的亲戚非要去见额外异地见一个人，非要结婚，是宁愿跟这个人离婚，跟他自己的现在这个亲戚离婚，我要去外地跟那个网友结婚，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张骗局，那人要借钱要他钱，要他卖房子，但他就是执迷不悟，所以我觉得你给他一段时间。 嗯， 让他跟他去沟通和交流，让他能够恢复理智。 嗯， 但如果实在是恢复不了，这你也左右不了。 对 啊，这时候你要想想你怎么去应对。 对， 这个很重要。 是的， 要不然的话，你也会卷进去，也会很痛苦。 是的，韩老师说的对。如果实在是你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局面，毕竟他是一个 成年人， 而且确实是这个 恶性疾病在他身上发生了，确实会对人的一些 价值取向 对 会产生重 大影响，会产生影响的，是吧？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018年八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